是我哥哥弟弟家园家床上回不了不是天天放头把汗水握在两边可怜他推断不远小仙可怜他断不朋友被人看可怜他扎驸马险些遭难可怜他被他斩下林场绕过五点一点那你的天哪 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演唱者李胜素。

声。